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文章，哎呀，吓死我了。这文章呢是说的一些天才儿童，这父母呢基本上都是学霸啊，这个硕士，那个博士，那个海归，那个博士后啊，很厉害。那么这些孩子呢也不是一般的优秀，你看啊，有的三四岁已经能识字2000多个，有的两岁就能认识几十个国家的国旗。还有一个孩子呢，因为他妈妈是医学硕士，所以说呢他不到三岁就能画出来这肺部的病理图，太厉害了。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成长为现在这个样子呢？除了遗传基因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胎教音乐。那么胎教音乐我们都知道很重要，那么持续反复播送一首固定的乐曲呢，可以为出生的孩子呢培养他的音乐爱好之外，还能为他的这个想象力打下基础，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刺激孩子的脑部成长。那么呢这个事儿对于很多一般的家庭就可能需要找碟来放，找一些音乐，找一些歌来放，但是对于一些音乐人呢，那就顺手了，直接给孩子创作歌曲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们的好歌会说话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各位聊一聊那些写给孩子的歌。如果说您也会写歌，那您会写一首什么样风格的作品给自己的孩子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天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2016年的5月30号，周杰伦呢发表了一首歌曲叫《前世情人》。他说啊，自己的这个创作动机就是因为爱女，即兴弹出了几个音符，给了他灵感。于是呢，他就把这些音符连在了一起，补全成了一首完整的歌。那每每提到这首歌呢，周杰伦就特别自豪自己歌手的身份。他就说哈，如果我没出道，不是一个歌手，那我有这样的想法呢，该怎么办呢？可能只是用手机录下他的声音啊，哼哼唱唱就完了，没有后续了。那这首歌呢，也不会流行，也不会被很多人听到。但是呢，我刚好是一个歌手，把这个想法给写出来，拍了录影带。那么可能呢，很多年之后，这个影像都还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周杰伦的这首《前世情人》。 存在什么爱？ 王仔说，总感觉今天会有苏芮的影子，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怎么说呢，最近苏芮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哈，太累了，让他休息休息。果是果果的果说，掐指一算，距离我给孩子写歌这事儿吧，目前差的就是摆脱单身，哈哈，那确实有点早哈。豆豆说，周杰伦是真的很喜欢孩子，记得那一年金曲奖，周杰伦说这歌比告白气球更应该获奖，足以看出孩子在他心中的地位了哈。确实大部分这个歌手给孩子写歌啊，都是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后，而且呢写的歌都是充满了浓浓的爱哈。但是呢在2018年喜获双胞胎女儿的张杰却是一个例外。双胞胎女儿出生之后呢，张杰发行了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 Precious 真爱。那么这首歌呢创作于张杰在美国学习期间，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让他萌生了给孩子写首歌的想法。那么尽管那时候呢他还没孩子，但是呢他已经在想象未来生活的过程当中爱会是什么样，然后呢在想象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个创作。后来呢他把这歌也珍藏起来，直到孩子出生才发布出来。自从当了爸爸，老婆对我是越来越好了。这都说啊，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可是呢我两个孩子都是儿子，老婆就说我上辈子还是挺老实的。张杰的 Precious 真爱，那么他呢是在美国学习期间这个创作的这首歌曲哈。那么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呢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明星啊歌手啊都在这儿读过书，有的呢是正式上学，有的是短期进修。那么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华语歌坛上名气最高的一位明星，那就莫过于王力宏了。那么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 AII 当中收录了一首给自己孩子的歌曲，名字呢就叫亲爱的。那么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都是王力宏自己，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相当有才的一个音乐人。他呢将把要对女儿们说的话呢就编进了歌词当中。那么在录制录影带的时候呢，他还专门收录了王力宏给女儿们写的亲笔信啊，多么用心哈。还有呢他在当初产房当中陪伴妻子 生产的这样的温馨画面。一起来分享来自王力宏的《亲爱的》。 亲爱的，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今晚还不是时候。哦，我明白你内心还只能和单纯，有时候会受伤，有恐惧和困惑。我能拍拍你背，到呼吸变平息，悄悄地在你耳边说我多爱你。今晚只愿你梦里出现长颈鹿，以后的梦以后再做吧。亲爱的，你永远会是爸爸的宝贝。亲吻你的脸颊，让你安稳的入睡。亲爱的，不管路多遥远，我的爱相随，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写给孩子的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今儿呢天儿也不错，可以时间允许的话带着孩子们去公园里，或者说去游乐场里去玩一玩，跟他们享受亲子时光。 你天使般的脸庞啊，整间屋子里都是你散发的香，紧紧握我的手，久久还不放掉。我能拍拍你背，到呼吸变平息，悄悄地在你耳边说我多爱你。今晚只愿你梦里出现小飞翔，以后的梦以后再说吧。亲爱的，你永远会是爸爸的宝贝。亲吻你的脸颊，让你安稳的入睡。亲爱， 咱们国家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啊，曾经在《新民说》当中提到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这句话呢，现在在网上特别流行，不过呢，说法也变得通俗了一些，被缩减成了八个字，叫做女本柔弱，为母则强。那么其实呢，这话我个人觉得放在男人身上也是一样，很适用的哈。很多人呢，尤其是一些爸爸，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于是呢，他才有了更足的工作动力。比如说呢，我们都了解的一个明星周华健就是这样。他呢，在成为父亲之前，事业上的起色不太大。在1989年的一天，他听说啊，妻子怀孕了，于是呢，他就决定要写一首歌曲，当做给孩子的出生礼物。没过多久呢，啊，唰唰唰就把曲子给写好了。但是呢，从妻子怀孕的第一个月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他都没能写出来一篇让自己觉得很满意的歌词。于是呢，这个想法就只好打消了。不过呢，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晚上，周华健看着儿子，突然就有了灵感。 一口气填好了歌词。那么这首歌就是后来大火的《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哈。很多家庭呢，在要二胎的时候都希望能和第一胎的孩子性别不一样，俩孩儿一儿一女，那么这样呢就能凑成一个好字，对吧，图一个吉利哈。那么在歌坛当中呢，凑出好字的歌手呢也有不少，周华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95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首歌叫女儿歌，那么就是写给自己的女儿的。那么写这首歌的原因呢也很简单，他觉得对两个孩子的爱啊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不能偏爱任何一方。既然之前呢已经给大儿子写过歌了，是不是，那就应该给小女儿也写一首。不过呢很遗憾，这首歌呢好像并没有亲亲我的宝贝那么的流行，但是呢也不影响这首歌里满满的都是来自周华健对于孩子的爱。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时间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写给孩子的歌哈。刚才呢也是读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这个各种各样的心情和感觉的和状态的都有哈。尤其是我们的听众现在马上要来老二了，哈哈，二胎要出来了哈，祝贺祝贺。那么很多家长呢可能都希望能够在孩子长大之后严格管教哈，觉得呢对孩子的要求要高一些，管的要稍微多一些，这样呢就能够帮助孩子少走弯路。但是呢这个有一位音乐大咖呢对于这样的理念就完全是背道而驰。他呢管教女儿是出奇的宽松。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宗盛。那么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呢他都主张让孩子你自己来定。而且呢他还鼓励姑娘什么呢，如果遇到喜欢的男孩去追，哪怕私奔都可以。李宗盛呢能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他觉得尊重女儿的选择才是爱她的方式。后来呢他也把多年来养育女儿的心得呢写成了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希望》。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曾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 算失去一些陪伴又怎么样，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但愿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 希望来自李宗盛的演绎。很多人呢都把女儿当作自己的掌上明珠哈，处处护着，甚至呢还想藏着掖着。比如说歌手张学友就是如此。那么如今呢，他的女儿们呢都已经长大。之前呢有记者也问他，如果说女儿交男朋友，会不会让他亲自过目呢？那么当时呢，这个歌神的回答是：给我过目没啥意思，通知我就好了。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他心里呢，唉，真的未必这么想哈。恨不得女儿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自己知道。那平时在家的时候呢，张学友就是女儿们的专职司机，上学放学呢都要接送，那出去玩呢他也要管。有一次呢，女儿想去逛街看电影呢，他就约定了接送的时间之后呢，然后呢又担心人多好像是不是不安全呢，就紧张得不得了，于是呢特地上网调查了商业街的客流量和现场的安全措施，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让女儿去赴约。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歌神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叫《摇摇》。摇呢是摇晃的摇，后面那个摇呢是瑶池的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他唱给自己的女儿的，因为两个女儿的名字里啊都有一个摇，所以说呢这歌曲的名字就成了《摇摇》。 人如鲸鱼又紧张变倾情，谁人性重要寻觅渐渐忘境、摇篮又泛摇到海角天边，人如鲸鱼陪你畅快入眠，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过应，水坝别惊醒，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坐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是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摇篮摇篮摇进海如风声，人如鲸鱼又近张变倾情，谁人性同摇寻觅渐渐忘境、 南洋帆摇到海角天边，人儿竟愿陪你畅快入眠，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过烟，水坝必艰险，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做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见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似海浪，天天装满开心笑声。 瑶瑶来自歌神张学友。很多人呢对待孩子的态度啊，真的可以用心甘情愿来概括哈。比如说张艾嘉，他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呢，就被他呢带着一起参加工作。张艾嘉呢就希望能让孩子呢陪自己去更多的地方，多长一些见识哈。这样出发点是没问题的。那上了到了上学之后呢，为了让孩子养成这个刻苦读书的习惯，张艾嘉呢效仿孟母，带着孩子搬到名人聚居的这样的居住区。虽然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辛苦，但是张艾嘉却觉得，哎呀，只要为了孩子好，什么样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一起来分享张艾嘉唱给孩子的歌，名字就叫《心甘情愿》。 回头，简单的心，简单的要求，最怕看见你把泪儿流。原来是没有梦的我，如今却被你来感动。世间冷暖早就看透，为问候，成败纷乱上心头，因为你柔柔的手，怎样的未来都能抵挡，勇敢承受。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写给孩子的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黄仔说，你刚才提到张学友的摇摇，我才突然间想起陈奕迅的大个女，这两个男人的经历好相似啊，还都被称为歌神，哈哈，好奇怪，为什么很多音乐人生的都是女儿呢？ 看你小心地学会了走，你心中不明白离愁，于是快乐地不回头。简单的心，简单的要求，最怕看见你把泪儿流。原来是没有梦的我，如今却被你来感动。世间冷暖早就看透，为你我愿意接通。 上春秋，只有你微微笑，世上最美的问候。 心甘情愿来自张艾嘉的演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一起来分享了周华健呢给一儿一女写过的写歌的过程哈。那么呢，像他一样拥有一儿一女凑出这个好字，并且呢都为两个孩子分别写歌的音乐人呢，还有品冠。他的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他听说啊，妻子马上要生产了，赶快跑到医院。当时呢，妻子已经被推到产房当中了，因为医生一看呢，啊，品冠来了，就把他也拽到手术室，一边往里走，一边跟他说：“你啊，赶快放一些音乐给你老婆听，这样呢可以调节她的心情，有助于生产。”结果呢，品冠这些话完全没有听进去。不过也可以理解，第一次当爸爸是不是心里激动哈？所以说呢，他心思完全就没有在医生跟他说这个事儿上。护士呢一看他不搭理自己，那好吧，就直接把他的手机给拿走了，然后呢连上播放器之后呢，产房里就响起了品冠自己的歌声。结果呢就非常有意思的是，不一会儿他的孩子就出生了。 想过我此刻的感受，凝视着想我的脸孔，紧紧握住我的手。你张大眼睛后闪亮了我，对你说一字一句，你好像听得懂。夜叫醒我是最美的问候，睡眼惺忪离开被窝，让你不哭不难过。你喝完奶以后笑着看我，你让我欣然接受疲惫的所有。长大后要轻松，要快乐，做自在的人，不管未来世界多不同，别忘了保持单纯，总有天你会懂，我们是最疼你的人，要给你最满分完整人生，你是我最感性的责任。 高尔夫良说，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呢，就是女儿周岁那一天，为了庆祝我跑了一个全马，哇，真棒啊。乐乐说，一首希望呢送给自己，希望今天晚上某个小朋友在做作业的时候，我们能够母慈子孝，不是鸡飞狗跳。月满英伦说，20多年前听心甘情愿的时候就想，以后自己有了小孩一定要唱给他听，去年呢算是实现了这个愿望了。麻烦不麻烦，他说记得李宗盛当年在感性与理性音乐会上唱这首希望，间奏的时候就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 的问候，睡眼惺忪离开被窝，让你不哭不难过。你喝完奶以后笑着看我，你让我欣然接受疲惫的所有。长大后要轻松，要快乐，做自在的人，不管未来世界多不同， 别忘了保持单纯，总有天你会懂，我们是最疼你的人，要给你最满分完整人生，你是我最甘心的责任。 最美的问候来自品冠的演绎，这是他唱给儿子的歌。那么儿子一岁之后呢，品冠的妻子再次面临生产，同样的医院，同样的产房，特逗的是遇到的还是同样的接生大夫。那么这一次呢，他到了产房，医生又告诉他，哎，上一次听你歌生产挺顺利的，这一次啊，你要不直接现场唱吧。当时呢，品冠闻听就是一愣啊，啊，真的要吗？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呢，他真的这么做了，选了几首呢还是比较温馨的歌，结果呢唱到第三首的时候，女儿就出生了。一起来分享品冠的最幸福的时间。 当你来到的那一天，说不出莫名的感觉，你的笑轻轻柔柔又甜甜，融化我的世界。每当抱着你的瞬间，忍不住亲吻你的脸，你那温柔会说话的双眼，让我的一切，你的快乐悲伤我了解，陪你笑陪你哭一遍又一遍，我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幸福在蔓延，静静抱着你在身边，是我最幸福的时间，生命因为你变得更完整，谢谢你的出现。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么稍后呢，我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依然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好歌会说话，我们不见不散，再会喽。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上世纪70年代初，作曲家田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写一首以北京为题材的独唱歌曲。随后的几天，田光、傅京、洪源三人创作出这首《北京颂歌》。这是一首情感浓烈、艺术概括力很强的歌曲，作曲者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庄重威严之势